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点02分，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妮，也是潮流梦工厂的嘉宾。 嗯，今天除了佳妮之外，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就是特别有女团气质的感觉，今天大家可以现场成团。 对对对 啊，但是我年纪好像已经超龄了。啊，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来宾，雨欣，刘雨欣。 Hello， 袁一，佳妮姐好，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雨欣。 嗯， 欢迎雨欣。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觉得你的自我介绍可能会比我们介绍你会更加充分一些。 好的，那其实今天来呢，其实带着自己的全新 EP， 也是筹备了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全程参与了 EP 的制作跟创作。 啊、uh-huh. 然后这张新 EP 里面有4首不同曲风的歌曲，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很喜欢雨欣的性格， 嗯， 就是一般来上我们节目的这个演员也好，歌手也好， 嗯、 他们可能会先藏着掖着，也不说说啊，我今天到底是来做宣传还是怎样？我来参与节目很开心，然后希望可以跟你们度过2个小时愉快时间。 嗯， 雨欣说，我带了 EP 来，我四首歌，跟你说非常风格很不一样，一会儿要跟大家听一下，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嗯、很好。 当然，我们在周二呢，也是惯例会有健身和运动的、 这个相关的项目。 嗯、那其实雨欣在之前。我需要你去跟大家澄清一个事情，就是去捋顺一个事情哈，就是你现在是单飞了，还是说你依然还在那个女团当中？ 对，其实我现在是有发行自己的 EP， 但是还是跟团队一起活动的。 啊、哦，明白明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团队吗？ 好的，其实我们是在2016年出道的，浙江卫视的蜜蜂少女队。然后我们出道之后叫做 Lady Beast， 然后一共7个人发行了一张 EP 跟一张专辑。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正在筹备下一张的专辑。 蜜蜂少女队。对于最近大家如果关注到创造101的 这个女团， 对 女团类节目， 应该知道说，哎，那个胖虎高秋子、还有他几个团员，就是蜜蜂少女队的练习生， 是的，是的， 是不是？ 其实他们是我，应该是我们的师妹，相当于、对。然后在节目里面，我觉得其实挺替他们开心的。 啊、你觉得他们几个，最后其实是小彩虹成团， 对，小彩虹， 对对对。然后 许梦洁， 对许梦洁，然后高秋子的表现也还挺。挺引人 突出 的， 对，最后也进入了20强， 都蛮可爱的。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是替他们开心，不知道说不上来。然后他们就是决赛的那天，真的我就是饭都不吃了，我整个就是看他们的直播，然后一直为他们投票。 好师姐， 真是。那你在之前蜜蜂少女队当中的担当是什么？因为一个女团肯定是有各种担当嘛，什么颜值啊，什么唱功啊， 帅气担当吗？ 嗯，应该是舞蹈担当。 啊， 舞蹈担当， 舞蹈担当， 嗯哼。所以今天，雨欣会现场给我们带来自己擅长的舞蹈的方面，也会把我们两个调教成舞蹈担当。 好，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看看在雨欣的调教下怎么样可以朽木可雕。 朽木这样就定义了我们吗？ 因为你在人家正式出道的成员 面前，对，确实是朽木， 对，你能说什么呢？你除了说自己是朽木以外还能说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咸鱼也可以翻身，等着我们今天翻身哈，通过视频的直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运动的主题，就是和舞蹈相关的。那我们也要先进入到资讯，看一看潮流风向标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运动方面的消息。说和运动健身励志话题相关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吃点什么东西补充一下蛋白质。来，有请佳妮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到福利可以获得的一些奖品。 依旧是我们之前一直在重推的小龙虾项目啊， 因为整个世界杯期间大家如果看球赛的话， 有点小龙虾搭配那简直是太棒了。 对， 晚上的时候来点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就是绝配呀。大家欢迎在这个6月14号到7月15号之间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每天将要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加热即食的爆料麻小一份，每抽取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然后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采访一下雨欣，平时会吃小龙虾吗？你那么瘦。 比较少。 很少是吗？ 很少吃。 平时吃最多的肉是什么？ 最近很爱吃牛肉。 哦， 好健康啊。你平时是一个有运动习惯的人吗？ 经常会运动，然后前段时间有去健身。 啊， 对， 太适合来我们节目了。 对啊，很适合。所以一会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运动日常。好吧，今天的第一条呢，讲到的这一位太励志了，因为他已经 82岁 的高龄了。 对， 那依然在坚持运动， 每周去健身房3次。 他的视频里面说他每天如果不练的话觉得浑身难受。 哇，我也好想这样啊。 而且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因为82岁高龄了嘛，原来班里面有60多个同学，现在只剩40多个。 唉，好心酸呀，听到这句话。 对，但是他是就是整个四肢最灵活然后身体状态最好的一位， 其他的这个同学都已经佝偻了身材。 对，姓王的这位老师其实他自己是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的，然后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养成了运动的习惯， 而且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北大的学霸 啊。对，毕业于北大 北京大学。 前段时间120周年校庆的时候他的同学聚会了，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视频。 来， 北大念书的，我北大他那时候学习比较紧啊，每到下午4点钟啊都要到操场去锻炼身体的，对这个杠铃器械这些呢已经有点感觉了，那个环境里头呢就养成健身的习惯了。那么毕业以后呢在大学里面教书，锻炼的条件蛮好的，所以从初中到现在退休这么漫长的60多年呢一直都在锻炼，在商学院打球，那些年轻学生呢就不肯跟我一起打了，因为我太老了，万一撞了你碰了我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一想呢还就是到健身房健身。一进来的话先热身跑步，那么器械呢总是2-3种，一组呢都要做12次，大概要做8组。我这样下来呢一个小时左右，我这么多年这个运动这个习惯养成了，有一天不来锻炼了总好像感到有件事情没完成。北大120周年我都到北京去了嘛，我们班上本来60多个同学现在还剩40个，没有一个健身的，里面有一半腿已经不行了。年轻人现在太爱玩手机了，这个健身方面不如我们以前。一个人最宝贵就是一个锻炼的，那不是人讲的这个健康是个一啊，后面都是零啊，对不对啊？没有这个一这个零这都没有了。 听听老爷子说的，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零，如果这个一没有了后面零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还好意思再继续熬夜吗？ 不好意思，哎，不，球赛期间哈， 啊， 可以理解大家一边吃着这么每日优先提供的好吃的小龙虾， 对， 偶尔 一边 熬 个夜，看看球。 雨欣在之前你说有去健身， 嗯， 是去健身房吗？还是说自己在？就是私人会馆里面怎样？ 去健身房。 嗯，所以你在健身房有见过这种高龄的老人吗？ 好像有一两位。 嗯哼， 对，然后真的是身材特别特别棒，然后当时有看他们就是拉的时候，因为会出声音嘛，就觉得哇，好使劲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挺佩服他们的。 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舞蹈的？ 我是从其实第一次接触舞蹈是10岁。是在那种业余的培训班里面，然后正式学习是小学毕业直接到北京的现代音乐学院，然后学习街舞这个专业。 哦，你也是街舞专业的？ 对， 我们 之前来过， 哦，真的吗？ 也是街舞专业。 哎，说给你们认识。 哎， 他叫王俊雅。 哦，认识，以前跟我一个队的。 哦，高能少年团， 相声吧少年的时候。 哦， 不是一个队，但是在一个节目， 在一个节目 刚 上升过，向上吧少年。 对对对。 那这个节目今天做完以后，后期我们再把你们俩聚在一起了。 好， 就是人为让你们俩 PK 一下舞蹈，一会儿可以展示一下，因为那天来是一个街舞的专题嘛， 哦， 所以专门来介绍了一下街舞的一些种类啊， 嗯， 然后等等，包括现场秀了一些， 嗯， 然后王俊雅可是现场教会了我太空步。 真的吗？ 今天你也要教会我一个技能，好吧？ 来吧。 好，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方面。 嗯， 接下来这条呢，这个事情我觉得看完视频以后可以要求佳妮和雨欣一起到我们的表演区，跟着我们今天现场请来的明星健身达人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的， 因为这一位他叫刘畊宏， 哦， 大家都了解，健身界的大神级人物了。 嗯，对， 然后呢也是杰伦的好朋友。 嗯， 所以在练习方面是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她是可爱的小闺女。 对，他也给很多的办公室久坐的人群呢提供了一些小 tips， 如何利用很有限的 空间 和有限的道具 去锻炼到身体。 对，我唯独的他这段视频有一个要诟病的地方，就是他竟然穿着牛仔裤，看上去很不专业。但是我们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为了帅气，所以就放弃了专业这 方面。或者是他接了牛仔裤的代言。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他教给我们办公室久坐人群什么样的锻炼方式。 刘畊宏今天要教大家几招健身的小动作，做这个小小的跨越动作，这样的。就跨你这椅子就好，很简单。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不会做错，就是腰挺直。你做这些动作，腰都是挺的，因为你已经长时间这样弯了，对你身材不好，所以你腰挺直做这些动作。一个是正的踩，10秒钟。好，这延展，第二个动作是10秒钟，第二个侧边的，然后再来转这个，正面一个。好，这加起来30秒好了，好不好？右脚一个，左脚一个，这对你的脊椎、颈椎、腿部的筋动很好。最后就这个，有3个动作，教各位一下。第一个动作是这样的，就是往前，腰挺直往前，所以你一定要看着正前方。然后以十下为例子做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往旁边的侧边的，也一样10个左右，然后再来一个是交错，刚才讲的拉伸跟这样的一个运动，简单的做完，调整呼吸，但最后自己给自己30秒，这样做一个呼吸。就这样子，颠起来，双脚伸直，吸气，然后放下。一天零能量。你可以呢，让你自己第一个绝对不会容易发胖，再一个就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让你能够一天都可以很有精神。 说实话，看他们这种肌肉含量足够大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些看似很简单的动作，都会很过瘾，然后他们会非常棒的精准的感受到肌肉的发力点。但是咱们自己在平时做的时候可能感觉，哎，看上去很简单啊，好像很 easy。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雨欣和佳妮在我们表演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模仿秀。来，我们把镜头给到表演区。 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舞台。雨欣今天穿的是这个表演服哈，可能运动起来会稍稍有点不太方便，但是因为你有舞蹈功底，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动作对你来说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对，我刚跟着视频学了一下， 就 so easy 是吗？ 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 因为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椅子比一般的椅子要高很多，从身材的对比上就能看出他们俩都是1.7米大高个，1.7米多的大高个吧，得是， 可能差不多。 对对对，这个椅子都快到胯的位置了，所以刚才教的第一个动作，你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哇哦！ 你看，你看，你看，它完全可以，哇，花式哇！所以这个动作对于雨欣来说，就有点类似每天在练舞之前的一个热身动作，对吧？ 对， 嘉妮，你的腿要伸直。 要伸直 吗？对。嘉妮，找到自己无法成团出道的原因了吗？ 我找到了，真的，我跟雨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呀。 第二个动作其实是拉伸，但是因为刘畊宏他做起来这动作为什么感觉好像没怎么拉伸，他就已经觉得很酸疼，是因为他肌肉含量太高了，所以就会影响到一定的柔韧性。但是咱们女生在做这样的拉伸的时候，其实是有优势的。雨欣可以介绍一下你平时的拉伸方式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平常拉伸可能就是有一面墙，然后就是这样压，往下压，但是然后平常可能就是压压腿。 对。所以你练习完之后不会给自己拉伸的时间是吗？ 对，以前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我觉得我长大之后我发现哎，身体好像有点紧，现在就是跳完舞一定要再去做拉伸，身体会比较舒服。 其实运动之后的拉伸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给肌肉一个重新排列组合的一个机会。那这个第二个动作请嘉妮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吧。 就让我来吗？我怕 雨欣，你救救他吧！雨欣救救他一起吧！ 来对比一下， 嘉妮，真的吗？你就这样跳上去就已经疼了吗？ 已经开始疼了， 已经拉伸到了是吗？ 对对对， 雨欣呢？ 我觉得挺舒服的，这 个。嘉妮受到了10000点伤害， 有一点。 这个拉伸的其实是腘绳肌，就是大腿后侧。 对 对, 对, 对，然后侧面的话就可以换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其实才是最累的。第三个动作其实它是一个地面登山步的一个变形，但是使用这个椅子的话就会有点高。 我刚刚也试了，好像还行。它就是，哎，不行，不应该是要侧面来看。 对，它还是对角线的这样的一个，其实也练习到了腹直肌。雨欣现在基本上每天花在练舞或者是运动上的时间，你有计算过、统计过吗？ 其实没有哎，因为以前的话 没有固定的时间点是吗？ 对，以前的话我可能把所有的时间都是放在舞蹈上面，但是后来就是到大学，因为我换了专业，然后就发现要全方面的去学习，然后可能就是舞蹈方面的时间占据的就是要合理的分配了。对， 好，感谢雨欣和嘉妮，你们可以回到位置上来了。已经有你们的粉丝，已经有雨欣的粉丝来表示说为什么雨欣在这个表演区看上去是透明的，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虚拟的表演区，抠的是蓝相，然后雨欣今天穿的是紫色的衣服，所以它其中颜色当中光谱当中偏蓝的那一块那一部分可能就被抠掉了一些。现在雨欣回到了嘉宾区，看起来就会好很多，有没有？粉丝们不要着急，今天雨欣是会现场给我们展示舞蹈的部分的啊，而且他还答应了我们要现场教我们两个跳舞， 对， 至少要给传授一个类似于太空步这样的绝技。 好的。 潮流风向标刚刚教给大家几个很简单的，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甚至是办公室里面就可以练起来的一些动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嘉妮给各位介绍潮流风向标的内容。 哎，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热点啊，关注我们世界杯期间，我们来听一个关于足球的资讯。 好， 是21岁的独腿球王，踢球呢踢坏了30副拐杖，而且他是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我一直在想，在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就想，如果咱们国足正常人能够拿出这个劲儿的话，我们还愁进不了世界杯吗？ 其实 就是说实话咱们国家的足球队在、残障人士的这个队伍当中， 嗯哼， 他们的水平是挺高的， 是挺高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 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我也不是很知道，也不太合适。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励志的这个视频，来看一看这个独腿球王他是怎么来练习的。 嗯， 这支对足球是不可能再踢的。当时我觉得想保命吧。从踢球到现在，从来没有说拿拐杖踢到人家的脚啊。 别打，别打，别打！ 自己摔是摔过很多次。 别走，别走，别走！ 第30副拐杖了，每一副我都特别去珍惜它，但是它的寿命就这么短。我今年才21岁，当时是12岁的时候，回去我们那个学校那里踢了一场球，有那场球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后一场球吧。他们说你以后再也踢不了球，你说我不能踢，我觉得我要踢给你看，然后我就重新拿起拐杖继续踢球。踢足球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吧，比方还可以放弃啊，我爱我是放弃不了，已经进入骨髓了。 这是独腿球王的励志故事。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说一下，在这个世界杯期间，虽然这支队伍被淘汰了，这个国家队被淘汰了，但是这位球员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有提到过他。 对， 他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选择了足球这个职业。 对， 在当时身体的状态并不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职业的情况下， 嗯，活生生把自己练成了 对 球王。 对，他就是 C 罗。 对， 嗯， 在30号的这个世界杯1/8淘汰赛当中啊，虽然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最终遗憾出局，但是相信大家对于 C 罗的努力和他的汗水是毫无质疑的。 你知道我最近看到一个网上一个评价，我觉得很有意思，正好也跟热点相关，说 C 罗曾经在足球圈里就是足球界的杨超越。很想给雨欣一个特写，但是不合适，你们都是圈里人哈，不合适不合适。一个是爱哭，有可能，对不对？ 还有出身， 但是 C 罗的爱哭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作为一个球员，你在踢完一场球，可能踢进一个很难得踢进的球，然后把比分赶超或者怎样，这样难得很珍贵的时刻， 会 激动到热泪盈眶，或者是放声大哭，都完全可以被理解。 还有包括就是当你没有进球或者没有晋级的遗憾的时候， 对， 会流出泪水。 那另外一方面会有这样的评价呢，可能也是因为 C 罗小时候的家境和他当时的身体的情况， 对， 都没有那么被人看好。 他是出生于葡萄牙的农村。 对对对，好吧，这是网络上面的一个戏称哈，这样的一个评价。那现在的 C 罗肯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球员。 对， 嗯， 而且包括他自己的努力什么都向人们证明了他的地位。 我觉得接下来这段视频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 C 罗在运动场上的矫健的身姿，以及在私下里 他训练的 苦练的那些镜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些很珍贵的历史画面了。 对，在 C 罗还没有出名的时候，曾经在网上也有一段很流行的视频，就是讲 C 罗他在还没有出名的时候一段采访，就是说他每天挣钱其实挣的都不多。 越说越像杨超越啊， 因为 C 罗他在这个他们家在葡萄牙的北部，家里有4个孩子，他可以说是最穷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下。 这是在练习时候的一些镜头。在说这个足球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友即刻有料，他跟我们互动说车国外有 3D 打印的一只，然后可以根据肌肉动作来进行控制，还有冰雪公主和变形金刚版本。 他的人生背后是超人的努力。 嗯，看 上这个视频以后，就其实跟你们在这个行当去打拼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就是表面上看去非常的风光亮丽，但是其实私底下在背后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只有你们自己心里会清楚。 是， 对，这个事情其实也是通过最近的一些综艺节目让大众去慢慢了解你们这个行业。 嗯， 反正我看完了以后，作为一个老姐姐，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是这些事儿你把这个机会放在我面前，让我回到十年前，我也不可能干得了这样的事情。 是， 那我就觉得反正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做着是有热情的。 对，所以你看就像上一条说那个独腿球王也是这么说的，说我既然是我喜欢的事情，我热爱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放弃 的。 嗯，时间到了下午的5:25，我们今天第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要先暂时告一段落。 嗯， 第一个时段是在跟雨欣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运动方面的励志的资讯和新闻。那在广告之前呢，间隙休息的时间，我们要先来推荐的是雨欣的这个 EP 当中的一首新歌，也是雨欣自己想要主打的， 是的， 首推给大家的 Hard Party。 嗯，来，这首歌是自己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部分吗？ 对， 背后有一些 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其实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一定要变成我的主打歌，因为它这首歌里面也包含了唱，然后说和舞蹈的部分， 都是你擅长和 对，就蛮综合的。然后在词的方面呢，我也写到说，喂喂喂，别着急，就把我归类，其实就是想说大家可能第一眼看到我就是某一种类型的，但是我这张 EP 里恰好做了四种不同的风格，就想让大家看一下多元化的我。 嗯，好好 party 在第一时段的潮流梦工厂送给大家。嗯，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之后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快把双手举起来，快把姿态迈出来，要够帅，要够帅，舞蹈崇拜加一百，对的人请靠过来，跟我一起嗨，很多精彩由我说了算。 I I I太狼狈，好的样是换成了金王投影嘴，我的招牌是不安排演出。 Anyway 我说珍贵并非我 style， 从来不去想当个官派耍无奈，不怕手底牌，我更无畏不坦白，让自己来做属于自己的主宰，如果太想冤枉的就请别见外。今天我的心不蹦不蹦冲节拍，感觉整个身体强烈热起来，那是 LYXUR Can you see me like you You 想再多就会先淘汰，看热情融化了冰山变成了海，就快点跳出来凉快，快把双手举起来，快把姿态摆出来，要够帅要够拽，超级酷到崇拜加一百，对的人请靠过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在潮流梦工厂的第二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的超模养成记，我们请到的是蜜蜂少女团的成员刘雨昕，她最近也发布了自己全新的 EP， 其中的四首歌呢，她自己说都代表了不一样的她。所以刚才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雨昕先给我们推荐到的是 Hot Party 这首很热辣的节奏感很强的这首歌。此时此刻，雨昕和我们的嘉宾佳妮已经在表演区准备好了，因为雨昕要现场教学她的舞蹈动作了。那再次欢迎一下雨昕和佳妮。 哦，那我现在就教佳妮姐跳一段 Hot Party 的副歌的部分吧。它其实有一个口诀，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我给这段舞蹈定义为甩衣舞，但今天我们没有衣服。 哎，这个舞蹈是你自己编的吗？ 哦，没有，有个舞蹈老师一起商量， 一起商量。 然后它是这样的，它是甩甩甩，就是假装手上有个衣服。 雨昕，能不能这样，你作为教课老师，你先教佳妮然后再教我。 好啊， 然后你给我们俩打分怎么样？我们俩现场 PK。 雨昕，你可以给我们俩都打55分，好吗？ 可以好呀。 来，你们先学。 就是甩甩甩，然后左看右看，对，甩甩甩，好热好热好热好热，然后随便 打。这 freestyle 是吗？ 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一二三四五大六大七大八。 佳妮，你想看雨昕自己先跳一遍吗？就不按教你的那个方式来。 我觉得我毁了这个画面，让他自己。 来， 继续先给我们。 你需要我把音乐推给你吗？是副歌的部分是吗？我们要找到这个音乐所在的部分，是没有唱的纯跳的一部分，是吧？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看他教动作的时候不是很难，但是他们跳起来那个范儿吧，就是很有定力，眼神很坚定， 对， 然后同时每个动作都干净利落， 对， 这其实是很需要力量的。佳妮怎么走了？回来了呢？ 我 谁让你回来了？ 我迎难而退了。 好，快去，要迎难而上，才能表现我们潮流梦工厂主持人的，你至少精气神得在吧？是不是？对，话筒就立在那儿，这样你们谁想说话就往上凑就行了。这样不影响你们的发挥哈。到时候跳不好别怪我们话筒啊。来， 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尤其是雨欣的粉丝们，不要错过这个美好的画面。此时此刻，雨欣从女团成员化身为舞蹈教练，对，舞蹈老师，正在教我们节目组的女主持人在学习这段。 跳的不像一支舞。 来来来嘛，来嘛，来嘛，再复习一下好不好？其实对于就是完全没有日常的这种舞蹈训练基础的人来说，学这样一个看似不太难的舞蹈也是有难度的，而且时间又很有限，就听众和观众的耐心也是很有限的，我的耐心也是很有限的。佳妮到了验证成果的时候了，有信心吗？ 我 来拿好了，不需要拿话筒没关系，就是直接跳就好了。我们来把音乐送上好吗？我已经给你们倒到了副歌的部分，纯音乐的部分。不错，佳妮至少已经跳出那个感觉来了，很不错。对对对，跟上了，跟上了，跟上了，跟上了。是要到我了吗？ 是不是你该上 了？哎哎，在我上之前，我想看雨欣，就是这支舞，你觉得有一个完整的部分想给大家展示的吗？在舞蹈部分。 好啊。 可以就给我们跳一大段吗？ 好，那就从刚开始就是舞蹈 节目。OK， 好，你稍等一下哦。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雨欣就要现场单人 solo 的舞蹈部分了。不要把我变成一种品牌 ，I'm a cool kid， I don't I didn't wanna hear。不到偶像，用力把包袱放下，谁？可否让人也要闹得更有 feel？ 通过你的努力，慢慢相信自己，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属于我的奇迹。快把双手举起来，快把姿态摆出来。要够帅，要够拽，唱着哭到崇拜加一百，对的人请靠过来，跟我一起嗨，很热情，反正由我说了算。哎哎 ，A body rock y'all。谢谢雨欣，非常棒，就是在现场，只有我们在，就是现场的人，他能够感受到，就是他在跳这段舞的时候，整个 表现出那种阳光的活力， 对， 就是 还有这个舞蹈的力度，对对对对对，哇，就你们这些关节的动作，就是锁得很死的那种，平时到底是怎么练的？因为我们之前也大概了解过，就是接过什么 locking 啊，什么 popping 啊什么的，其实都很需要力量， 是， 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 你可以拿着话筒跟我们说，对， 就是因为我刚开始跳舞的时候。可能跟一般的女生学的舞种不太一样，因为我刚开始就是跳 popping 开始的，但 popping 它其实就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所以后来当我去学习了别的舞种的时候，可能在控制上面就会比较干净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哎，我感觉我的舞蹈很干净，但是它没有那种流水线，就律动缺少，所以我近期也在练习一些 hip hop 的元素。 经纪人给喝点水，他有点就是累。雨欣可以到就是我们的导播间稍微休息一下下，对对对对对，因为跳这么一小段舞其实还是很累的。 看到雨欣都已经有点这个喘气了， 好了， 好了， 哇，已经好了吗？那你现在愿意教我吗？我可能会跳得更烂哦。来，佳妮，场子交给你啊， 来， 过去学习了，真的很想学习。 然后你身体有点倾斜，然后你脚呢要变成青蛙腿，就你要开，哎， 是你脚惯。袁一姐学的还蛮快的， 对， 我这个开合学了半天，直到最后都没学会。 可是为什么我跳就很可笑？ 没有没有没有。好妈的， 我跳真的骑马，你知道吗？ 一、二、三、四，然后 对先， 左看右看啊，一、二、 一， 哎，对了对了，然后二、二，对，再跳一遍，哎，然后再来一遍，是吧？正面，一、二、三、四，然后好热好热， 嗯， 哎，对对对， 这个。 但是前面这个就是律动感很难说，就是手和脚，但手和脚无法协调起来。 你离我协调的原因， 嘉宾来点音乐 ，Come some music， 来吧。 画面美得好像电影，可是连再见我都不想听，感觉像一件穿心片。 熏陶和练习的话， 嗯， 你如果突然让你去跳一种舞，即使动作看起来协调起来很简单，但你就找不到那个 律动， 对，那个律动感觉，对。来，雨欣先稍微休息一下， 哦、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把这首歌听完，《Hot Party》，非常适合大家拿来做有氧运动的音乐。这是 Hot Party 的一个完整版， 嗯， 是四首歌里面的唯一一首快歌吗？ 不是，还有一首快歌， 还有一首是比这个还快吗？ 还要比这个要强悍一点， 的电子舞曲 啊，会更电音一些。嗯哼，那 OK， 这是 Hard Party 今天雨欣带给我们的主打的歌，然后也教会了我们两个，虽然不能叫教会吧，教给了我们两个， 教给了我们两个 比较洗脑的甩衣歌， 教是教了，会不会就两说了。 对，很好看也另说哈。 对，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 嗯， 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首先，收到的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呢，就有机会获得由扎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票两张。 哇哦， 太阳马戏团， 太阳马戏团 这个团体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一场演出。 对，带孩子去， 带孩子去，我跟你说，就是孩子是非常能够好的去验证这个演出质量是不是高的。 嗯， 就是所谓的全程无尿点。 嗯哼， 我们家孩子一岁半的时候，我带他看了太阳马戏团上一次哭仔的演出，在朝阳公园那个 啊， 全程除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出去稍微歇了一会儿，他一直目瞪口呆，目不转睛的看着整场演出。 这样的福利 叫一岁半的孩子哦， 哇，这样的福利就要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送出了，大家一定要关注。 对，八月一号到八月十二号会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的一个舞台作品，沉浸式的多媒体舞台体验，完美的舞台呈现，可以让各位身临其境，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赶紧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更多福利稍后来公布哈。接下来我们要让雨欣换一个风格了，刚才是这种热辣风的，稍微带一点电子的舞曲感觉 的。 接下来你想要推的是哪一首？ 我接下来推荐 EP 里的第二主打歌吧，不要想念你。那这首歌其实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抒情的曲风。 之前在团队里面你们也没有出这种类型的歌吗？ 有一首，可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节奏感。 嗯， 对， 就是少女感比较足。 算是吧，但是也有动感风。 嗯， 然后像在 女团感的那种， 对对对，像在这张 EP 里面，这首《不要想念你》是唯一的一首抒情歌。 啊， 对，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细腻的曲风。 也是自己一个突破了。 对对对。 那情感方面，那一般说到情歌的时候，就要去采访，歌手的就是情感路程了。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情感歌曲呢？ 因为这个不是我写的。 回答很巧妙。就这么说，最好就是，哎，我没有参与到词曲创作部分， 对， 歌词的创作部分至少是没有参与。 这张 EP 里面我创作的两首歌是两首快歌， 啊， 对 ，Hard Party 跟 Feel Good。 但是没完呢，作为优秀的主持人，还会有继续的问题等待你啊。 好好好， 那你要去演绎这样的情感的部分呢？你在演唱的时候， 情感 经纪人脸都绿了，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表情。 其实，在 演绎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 其实什么都没想，就是我尽量。就是闭着眼睛，然后把自己的就是气先降到最低，然后就是想怎么讲呢，去表达一种就是尽量去融入这首歌的意境里面。然后我唱的时候就是听自己的声音，是第一次听得这么细腻，因为以前我唱快歌比较多，那合着伴奏其实声音来说其实 remix 在一起其实听不太仔细。但抒情歌因为这首歌的编曲上面它用的是钢琴跟一些弦乐，所以听自己声音其实很清晰， 会很清楚，所以也要求你对于每一个音节包括你的这个转音的过程会处理的会更加细腻一些。 嗯， 话不多说，先来听听看雨欣在没有想任何什么都不想， 还是 有要进入这个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通过声音的处理去表达这样的一首情歌，有没有把你带入到爱情的一种状态当中？不要想 念 你。 还没什么奇怪道理，什么附加定义，当我说出了 yes I love you， 那就是我愿意。我以为我会经不起对我笑得很呆的你，画面美得好像再见我都不想听，感觉像一箭穿心骗你，我不想念你，要多大的勇气，我想沉默的心 已像你想的想出了病，可不可以暂时忘记，给我更差一点的记忆里。你带走了七分之几，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听 Alva 的歌长大的嘛、嗯、这是真的。 哇， 佳妮就不是萧亚轩啊。雨欣知道 Alva 是谁吗？ 我就是有 你知道我想的是 这个老师的名字。 你知道我想的是谁吗？是那个新疆那个小二。 你们两个都出去。 Alva 萧亚轩 哦，中文名我比较 萧亚轩，对对对，因为我们隔出了一道鸿沟， 真的太过分了。那张学友你们总会知道吧？ 知道， 对对对，那个时候 说中文名我都知道。 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像说会说周琳、蔡依林，说 Alva 萧亚轩，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听 Alva 他也那会儿引领了，像他和蔡依林都引领了一部分就是电子舞曲的一些潮流、嗯、那时候华语乐坛当中、嗯、然后当然在处理一些情歌的时候，其实萧亚轩也用到比较和别的女生女歌手不太一样的处理方式，所以我刚刚在雨欣的歌声当中也听到了一些就是大女人那种力量感、嗯、虽然年纪还很小， 对， 还没有经历过太多 感情 的一些波折或怎么样， 嗯， 但是你的声线上面处理的还是很不错的。 谢谢。 在录音的时候有给自己一些什么特殊的功课吗？提前做？ 提前有就是练习过很久的这首歌， 嗯哼， 然后发现真的是很难唱、 嗯、 然后真的是很难唱现场，所以直到录完歌之后我最近都一直在练习，因为其实之后会有要现场表演嘛，所以觉得一定要把它练得比较 OK 再去现场演唱、 嗯，比如说在练习的时候，你的声乐老师会不会告诉你说哪些起承转合的部分是一定要去抠它的，或者说一定要去注意和 其实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段你觉得你这首歌当中你觉得唱的最动心最走心的。 哇，那真的是副歌部分，但是 okay,、 好高 好高，但是你愿意在现场给我们唱一个 好啊好啊， 或者你 挑战一下， 副歌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可以留在下次，没关系。 好，那我就今天来吧。 对，因为我们的话筒啊，跟提前大家说一声啊，我们在直播间、嗯、电台直播间的话筒都是不加任何的效果的、嗯、所以会很干，光出人声说话是没问题，但是其实唱歌的话很难去让大家去找到 CD 的感觉，或是什么 KTV 就不可能了，别想了、 嗯、 所以这个话筒是很挑战就是歌手的唱功和实力的，所以即使你要戴上耳机吗？ 哎，有吗？ 有耳机可以戴， 没关系， 耳机在， 没关系，那我就直接上唱 是吗？ 对对对 ？OK， 我就说你可能自己听到的话会觉得很不习惯。 嗯，没关系， 嗯、好好好， 那我就唱几句吧。 好好好好，嗯、可以。 爱没什么奇怪道理，爱没什么附加定义，当我说出了 yes I love you， 那就是我愿意。我以为我会经不起，对我笑得很呆的你，画面美得好像电影，可是连再见我都不想听，感觉像一箭穿心骗你，我不想念你，要先骗过自己，是你让这个世界真的有叫做太像你的病，全世界最痛的是我想你。爱情最讨厌的是分离， My dear， 我真的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 哇，太稳了，很稳，气息各方面都非常棒，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真的， 我一点点抖，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很棒很棒。现在我们这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首歌真的不好唱，雨欣真棒， 你的粉丝在说高音太稳了、嗯、高音哇塞了，不要想念你啊，这首歌对、嗯、是雨欣在给我们这一波的这个时段的主打。那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到广告的时段了，在、嗯、结束这个时段节目之前，也要告诉大家，在激情夏日当中可以用音乐玩起来。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带给各位全新的音乐体验，百余种顶级乐器品牌等各位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乐坛前辈近距离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乐不停。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乐动北京，也有一段视频要分享给大家。那么通过这段视频呢，我们要结束这个半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在之后的一个小时，雨欣还会继续做客潮流梦工厂，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自己的音乐、嗯、还有自己喜爱的舞蹈的故事。 好的， 嗯， 第三年参加这个北京音乐生活展，这个展会呢把体验的感觉融入在这个展馆设计以及各个展商自己的穿展的。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的超模养成记，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佳妮。 嗯，也欢迎一下刘雨欣做客我们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雨欣。 我们刚才在广告间隙还在就是确认一下年纪这个问题。 我们隔了一道鸿沟。 对，雨欣是97年的。 嗯， 我刚刚问他，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年幼时候自己的第一首流行歌听到的是哪一首？就因为你们那个时候，当你开始懂事去接触这种文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纷繁复杂，什么都有了。 嗯，是的。 但是我能清楚的记，因为我是90年的。 嗯， 咱们虽然 都是90后， 虽然都叫90后，但是其实那个年代正好是一个大跨步的一个，嗯，一个年代。所以我听的第一首我认为的流行歌是在我4岁的时候，就是94年那一年，有一个叫芳芳的歌手唱了一首叫《摇太阳》的歌。 这首歌听起来也不怎么流行啊。 但是你知道吗，在《摇太阳》之前我们传唱都是什么小燕子啊，茉莉花啊，然后什么，就是类似这种儿歌。 难道不应该是北京的金山上吗？ 因为我不是北京孩子，所以可能传唱度没有那么的高。还有什么七色光，七色光都是这种歌。 嗯， 所以那首歌是当时在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上中班，对于我来说，哇，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然后开始会跟着这个歌跳 disco 的。 哦， 但等到你们小的时候的时候，其实选择就很多了。 嗯， 因为你看像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小虎队，他们都已经解散很多年了，是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那我们直播间也有80后哈，就他们那个时候是伴随小虎队的。然后我们那会儿有周杰伦啊、蔡依林啊、萧亚轩啊这样的歌手，包括像孙燕姿啊、五月天啊，这些在你们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 对对对，我还有唱过孙燕姿老师的歌。 哎，你唱的是哪一首？你的声线其实很适合模仿， 是天黑黑吧。 嗯， 对对对对， 现在你不确定是哪一首。还记得歌词吗？ 时间很久了。 天黑黑是我们小学初中期间去 KTV 必点的歌。 嗯，在那个时候蛮很流行。 可以哼两句吗？ 金曲。 我的小时候，的时候，我的外婆总是唱过哄我的。 真的， 我不能跟你一起唱歌， 太明显了。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今天蜜蜂少女队的雨欣带着她的全新 EP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哎， 你看，你的粉丝当中也是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同学的嘛。也说到孙燕姿，讲起什么天黑黑呀、遇见啊。其实可能年纪也不是一样，只不过就是知道这两首歌而已。 还有现在有一个词汇叫做妈妈粉，不知道姐你知道吗？ 亲妈粉。嗯，就是那个意思是指不是说岁数的问题，而是指就是特别特别爱护这个 idol。 对， 就像妈妈对待孩子一样， 这 样是这个意思。虽然我确实是个老母亲，但你不能这样讲我，我会很伤心。 我错了。 哎，刚才讲到歌曲，就是 EP 当中的《不要想念你》，是一首慢节奏的情歌。 嗯， 另外还有两首，你说其中有一首是比《Hot Party》还要再快节奏的，是 《Feel Good》。对，它是一首比较强劲的电子舞曲。 嗯， 然后 里面这首歌也有加入自己词的部分。 嗯， 然后就是写到有一句是不要再打扰我，我自己寻找，不要你帮忙。对， 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写出这样的词？是因为 其实跟我个性比较有关，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尽量去把它完成了，所以 比较独立的孩子。 对对对，很多时候就是把当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自己的个性写出来了。 性格当中就是在团队当中，因为人比较多嘛，然后也会遇到说有些人更像是这个团队里面爸爸呀，或者是妈妈呀，或者姐姐呀，哥哥这样担当。你在团队里面会被大家称作什么？ 我是爷爷。 啊， 爷爷 是因为发色的关系吗？ 对 啊， 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就是可能冷冷的，但是实际上他们觉得我是比较像一个老干部的。 老干部是不是絮叨？ 就是整个人就是说话也很低沉，然后很 正 派， 正直， 感觉很正派，然后头发又是一直染灰色， 一直染是灰色。 然后我们队的就是团员就很像一个大家庭，有妈妈，有爸爸，有就是三个怎么讲，三小只，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还有爷爷跟奶奶。 天哪，祖孙三代耶。 对， 三代同堂。 对对对，就很和谐。 那接下来说这个 feel good， 让爷爷来唱跳俱佳的话，是一件比较是比较挑战的事情吗？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有什么故事吗？除了自己创作了一部分的词以外。 其实整个歌就是怎么讲，就是表达我出道这两年来的一个我自己的个性跟所有想表达的状态吧。 所以你觉得什么样的状态在你当下事业正处在一个上升期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状态算是 feel good？ 你这个歌里面有给出答案吗？ 嗯，没有固定的答案，只是说 那你就当下来说，你现在觉得什么样的状态是你觉得很舒服的 啊？我觉得没有让我觉得一直都很稳定的状态，就是都很 feel good 的状态，因为可能每到一个阶段都会觉得有不同的东西要让我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不能去安于现状。所以，但是我觉得发了这张新 EP， 然后是很 feel good 的事情。 对，就是你当你取得了一个你目前 对 近阶段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feel good。 攀上一座高峰的时候。 对，像我们最近也在筹备，就是下一张跟团队的专辑嘛，那个时候也觉得是很 feel good 的事情。对， 我们看到直播间有一位叫做在下龙狮兔的这粉丝朋友一直在对一直在鼓励我们雨欣，同时戳穿了你是团队里面最小的是吗？ 对对对 啊，你年纪是最小的，那你还好意思说人家三小只，然后你还扮演爷爷的角色。 三小，我说哦，不是我这不是三小，怎么形容我好像忘了那个词。 所以你确实是团队里最小的。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内心就是还挺成熟稳重的类型。几月份生的？ 4月20。 就是那个很爱钱然后就那个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外人 比较理性一些。 对，比较理性。 那 feel good 这首歌快节奏的更电音风的，你想要怎么呈现？是通过现场我们 CD 的方式呢，还是说你一边跳一边跟我们来讲一讲？ 我觉得可以听 CD， 这样比较动感。 好，我们把音乐调到 Feel Good 这首歌，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在这张 EP 当中节奏感最强然后也是最动感的一首歌。 世界来了解我的一切，我有属于自己的想法。 Let's dance together。 大家都在说你的雨伞门，都在说这首歌太炸了，炸裂。现在都很喜欢用燃啊、炸呀、啊、这样的词来形容这样的歌，确实，就这种歌一播起来，就大家都很想跟着跳起来。 嗯，其实我刚刚听这首歌，就是再次听的时候，听到这个词，我突然回想到了我当时的状态。 哎嘿， 就我当时的状态，其实是想告诉自己，就是一定要保持自己原有的东西，然后不要丢失了，再怎么讲，不要丢失自己的态度跟个性。 嗯， 然后就是想一直激励自己 feel good， 你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很好， 就是留住那个 feel good 那一瞬间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让平时，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永保最佳的状态，但是让自己无限去接近那个状态， 是就是不忘初心，然后把自己最想展现的东西一直都存住。 所以你的雨伞们真的很贴心， 对， 在帮你应援、 哦、谢谢。 然后也在点评说你的衣服是不是太大了，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瘦了。 哎，我比较喜欢 oversize 的，对。 解释一下、 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 对的， 这首 feel good 是 EP 当中最炸的一首歌。 对， 雨欣说舞蹈部分可能即兴的或者 freestyle 的部分会比较多一些，因为要一边唱一边跳嘛。 是， 嗯哼， 我们想让你现场还原一下 rap 的部分， 好， 会愿意吗？你可以去那边站着，因为我知道这种东西就是你需要手脚一起去唱。 没关系，其实在这里也可以， 也可以是吗？ 可以吗？ 好， 然后我唱一段刚开始的那个部分。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又是粉丝福利时间。 好，我好像没有这样单唱过。 需要我给你找一点什么？ 没关系，我就这样好了。 好好好。 Young leather beat double bass drum the key， 坚持自我态度坚硬，你说我随时也保持谦逊，我有我想法我的计划，表面我看起来装是恶傻，闭上你爱评论的嘴巴，现在我就要做我的 hip hop。 我 好稳啊， 非常稳、哎、我真的觉得 天哪， rap 这件事情也是很看功力的一件事情，你居然在完全全程没有鼓点的情况下就这样清唱出来了。 我 太厉害了，必须给你鼓掌。平时是怎么练习的？这个， 对， 这首歌练了多久？ 练了，其实筹备了一年，练了应该是有时间都在练吧。 嗯、哦，有时间都在练， 对， 非常刻苦。 然后其实这首歌，其实我这四首歌都是比较忙到的歌，对，就是唱现场会真的很忙， 很倒嘴， 因为就是练完之后要唱，唱完之后要跳、 啊， 跳完之后又要唱又要练， 对 呀、啊，真的很忙， 对呀、啊，所以其实。就通过现在一些节目里面，大家已经能够大概去走进一些你们的生活，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就是唱现场这个事情真的难度有多大。 嗯， 而且所有人就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唱歌唱得好的人很多，尤其是 KTV 里面的麦霸什么这那的。 但唱现场是两码事。 你要成为一个歌手， 对， 出专辑，大家会说，哎，专辑嘛，有修音师嘛，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知道，你看像这样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个话筒没有任何的修音的设备，然后就完全通过 live 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就是功力的体现， 是可以听的吗？刚刚的 非常棒， 非常棒，我们都在听着。 你知道，因为我以前也是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所以我也采访过很多的歌手。然后说实话，就是现场能够让我竖大拇指的很少。 哇， 对， 太高了。 我们这粉丝朋友有一句话啊，人体音箱刘雨昕。 我的妈呀，那真的是。哇，他们真的说的太， 总之确实是有实力在的， 害羞了。 那你日常的训练当中，因为你是一个唱跳型的选手，怎么样去保持自己的呼吸的稳定、气息的稳定？ 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边跳边去唱，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秘技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日常练习生活吗？ 独门秘技， 比如你看《101小姐姐》里面就有经常被 Q 到说什么边做平板支撑边唱歌， 嗯，或者是之前在那个综艺节目里看到有那种边做仰卧起坐边唱歌的那种。 对，雨欣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我没有固定的方法，只是说我可能平常比如说在排练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每一遍的彩排，我就是大力的跳，大力的唱，就跟现场的状态是一样。那其实你 练习的时候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到你现场真的去表演的时候，你就已经习惯了。 那平时会做一些什么前期的运动准备去提高自己的心肺的能力吗？ 体能会做。 体能会做哪些？ 平板支撑啊，或者是仰卧起坐之类的。对对对。然后平常练舞嘛，练舞 freestyle 什么，其实都是加强体能。对。 舞蹈现在有每天固定的训练时间吗？ 现在时间会偏少。对，因为近期也都是在准备，比如说 MV 的拍摄啊，然后 EP 的之前前期的筹备，然后现在最近都在做宣传嘛。对， 有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就是比如说前期我一直在稳定的练习，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在忙一些别的，没有去稳定的练习自己的唱跳这些功力什么的，再让我来一个现场，我觉得有点心，就是心力有点。 会有， 会怕吗？ 会有，会有。所以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每天坚持练习的。对， 对，大家在说 popping 女王刘雨昕， 哇，这些称号真的都，哇，真的都很大， 有点感觉 害羞了， 压力很大。 问一个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问嘉宾的一个问题：周二嘛，健身板块会比较多，有马甲线吗？ 摸一下啊。哎，之前好像有，现在好像有，好像也有， 蹦一下就有了， 蹦一下是有的，就是放松可能还是有点肉肉的， 可以展示吗？ 展示就算了，我再练练。 很害羞。今天现场想要请雨昕给你的雨伞也好，或者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和我们网络那头的网友分享一些你日常生活当中会常用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就是一些动作，你觉得很有效，然后同时也很高效的，比如说平板支撑啊，就是类似这种。大家可以简单易学的动作。 运动，其实我平常比较喜欢倒吊着睡觉。 倒吊睡觉？ 倒吊意思是，就比如说这个是床头，然后我可能把头吊在下面，就吊着，因为我的颈椎可能有时候会玩手机啊，或者是怎么就会很紧。然后我的倒吊可能这样玩手机，然后倒吊一会儿会觉得那个血比较回神。 对，会充血啊！小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爸妈就会阻止你，会说脑子充血，然后全脸都红了。 因为我看过一个方法，就是说倒吊一会儿可能颈椎会舒服一点。 明白， 哇， 这就是90后养生派吗？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让我意外了，让你教一些 老干部面貌， 结果你， 还有就是 教大家怎么回血， 自己有那个买拉力绳。自己回家 这种小道具是很实用。 对对对，我觉得还蛮实用。 哎呀，我们今天忘了给你准备什么小哑铃之类的。 没事没事，然后要不然就是俯卧撑，像我小时候就喜欢做俯卧撑。 小 俯卧撑，小时候，我现在都做不起来。 先说女生做俯卧撑就很少， 对， 但是我小时候就爱做俯卧撑。 我觉得小时候还蛮强，就可以做几百个那种，因为我跳 popping 必须要有肌肉嘛，然后就是导致于我现在的肌肉都是死的那种，很像一个老鼠粘在这里的感觉。 就是你的三头很厉害。 对对对，一坨。 就是一个小毯子 很紧。对对对。 我可以捏一下吗？ 可以啊。 好 啊。哎，现在好像变小了。 是 肌肉哪有那么容易就大小变化？你们 现在好少一段，可能有个失望。 来，谈谈你的感受。 你知道女生是很难练肌肉的。女生长肌肉很难的， 对， 你的雄性激素，没有这么多雄性激素，你的那个三头已经硬，非常硬了，就是在我 现在都好久没练了。 天哪，他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但我近期真的还想，就是又想回到健身房去练，因为我想， 别念我了， 想让自己变壮一点。所以今天穿了一个很大衣服也是有原因的，就他们经常说，哎，你为什么穿这么厚的衣服？你不热吗？就我春夏秋冬其实穿的都是同一季节的衣服，对，但是因为就平常。就是因为比较瘦，所以就想穿衣服大一点， 就你喜欢的那种美好的身形是欧美型的，偏壮的，肌肉线条很明显的那种，是吗？那你会有一天练成翘臀吗？ 翘臀没想过，就可能就是胳膊， 你是想要上肢， 对对对对， 就是肩、背和三头 衣服 这 些， 对，就反正就衣服这个，对， 哎，这个真的是在女生当中很少见的，女生一般都想要小细腰，然后大翘臀， 因为我很少穿那种贴身的衣服， 对对对对。哎，对，刚才说俯卧撑，你现在大概会做多少个俯卧撑？一口气？ 现在没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数过， 还没有。 要不要？ 不，你知道，就是女团成员还是要保留一个对，就是 女团的形象。 对对对，做俯卧撑之后那个脸都没法看。 我们还是要有偶像包裹的。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偶像包袱帮你留着哈。 好好好。 时间到了下午的6:21，我们今天的对于雨欣的访谈还在继续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雨伞们、雨欣的粉丝们，当然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和网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很多福利要送给大家。 对的，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个福利啊，尤其是关注我们节目的球友啊，你们可有大福利了，因为不仅能够跟我们一起看球说球，最主要的是呢还能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在夏天呢，这个足球跟小龙虾简直就是绝配啊，所以在这6月14号到7月15号这世界杯期间，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每天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这是小龙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每天都会放送的，另外还有在激情夏日用音乐玩起来，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带给各位全新的音乐体验，百余种顶级乐器品牌等各位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乐坛前辈近距离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乐不停，详情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叫乐动北京。那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说到音乐生活展的视频，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呢奉送给大家，我们也预告一下，因为应你的粉丝强烈要求，想要听你现场的 B-box是可以满足他们的心愿的吗？ 可以， 给你点时间稍微练习一下，好吧？ 好， 我们稍后在下一个半点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后继续回来。 第三年参加这个北京音乐生活展，这个展会呢把体验的感觉融入在这个展馆设计以及各个展商自己的穿展的理念当中，让我们的观众或者是来参观的人呢更多是在这个环境中融入进去，体验各品牌的特色。 在这个特别快的节奏能够到我们的生活展里，那么跟古人先贤去对话，听了琴声，品品茶，闻闻香，甚至在这儿能够坐下来那个感受我们文化的魅力，我想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音乐生活展呢，可能是让更直接的客户和体验者，还有小朋友们都能体验到，真实的流行音乐和真实的乐器能摸得到，还有弹得到。我觉得这样让他们更能接近音乐吧。我觉得音乐和生活能融在一起，感觉人很多，很热闹。对，这样的氛围会越来越好的。 跟以前去的那些乐器展不太一样，就是挺生活化的，挺放松的，可以带家人孩子一起来玩。 音乐生活展办得一年比一年好，大家就是相互结合，可以给前来参观的观众一个更深的一个感受。 来就是需要一些创意，需要一些实践。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参观，我觉得也是学习到不少的东西。提倡音乐生活是一种回归，这个很好，让这个音乐回归生活才是它的最自然的形态。除了这种实地的乐器展出，还做了一些相关的文化，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 这个理念首先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能让大家知道生活当中有音乐，音乐当中自然也有生活，就很好。所以我觉得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走进这个馆，能来感受原来我们的生活和音乐如此息息相关，而我们也通过音乐可以去发现音乐生活的美。 嘉宾还有很多的这个北京市市民，大家都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音乐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了。有一种生活叫做音乐生活，这个展览告诉我们的这个，而且我觉得这种概念在迅速的向社会的传播，更多的人让他们的生活当中充满音乐，这个是我让我看到特别高兴的一个大的现象吧。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在最后的半个小时，欢迎各位雨伞还有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嘉宾佳妮。同时 欢迎一下雨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星。 答应要给我们唱 B-box 的，然后已经准备了一款就是防喷雾罩的这个话筒。因为 B-box 大家都了解嘛，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弹射的液体可以出来。 不要说这么具体了好吗？ 以后画面感很强，但是为了达到那个就是现场那种效果，就是其实是用人的口腔去制造出一些 声音， 对，像乐器的声音一样的。所以这个技能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然后 苦练了多久才盖到这个技能的？ 其实是小时候有一次看电视节目，然后发现哇好酷啊，就是觉得嘴巴里可以自己打出鼓的声音。 就是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你或者说每次反正我在看这种现场演出听到 B-box 的时候，我都会晃神儿、 啊、 就恍惚觉得说这真的是口腔发出来的声音吗、嗯、这明明就是背后放了什么音乐啊，就是对， 就真的是、 啊、对， 然后 再打底。 对， 后来有去网上搜索那种教学视频，就是自学嘛、嗯 嗯、你真的很厉害，他不仅自学 B-box， 一会儿还要跟大家说他自学了很多东西，这是后话哈，你接着说。教学视频吗？ 学习的时候，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当时打了半天都打不出来、嗯、然后还有那种 哎，捂着嘴捂着嘴捂着嘴， 就是那种 不怕 不怕屁这种、啊、这种声音，然后就打了半天都不 你为什么要学？ 对不起对不起， 这会就是老发不出来，就会觉得好难受啊。然后就是猛练了一段时间嘛，就是普通的那种基本音还是可以打出来，对不对、嗯、所以我现在会的也就是比较基本的。 那在我们看来这就很了不起，因为我刚刚学了一下简直就是车祸现场算了 不要再学了 来雨欣开始你的 show time 啊。好的好的，那我就打一些比较基础的吧。 嗯哼，没关系，我们话筒这儿可以清洗和消毒，不要有心理压力，好吗？ 对对对， 没关系。 好好， 为了你投资这个话筒罩， 等一下， 不要笑场，严肃点。 Nice， 等一下。断了，不好意思啊！ 天哪、 啊！你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这就是背后的故事啊。这说完像 B-box 以后，最累的是咬肌呢，还是面颊？ 我觉得咬好像咬肌有一点酸，但是其实这个腹部也有一点累， 丹田、 啊、 对。 所以其实是要用到腹肌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你超于常人的腹肌的还有肌肉含量了，对不 对, 对 肌肉力量的。 你们知道刚才我们广告间隙的时候在干嘛吗？我们在玩雨欣的肌肉。 对的 我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我和佳咪会让你们特别特别羡慕嫉妒恨， 是不是招仇恨？我们今天晚上不会有人敲门吧？ 有可能吗？因为雨欣她跟我们讲说她从小学 popping， 所以对于力量的要求是很高的。 嗯， 她上刚才也讲到说她在女生当中是那种少有能做几百个俯卧撑那种类型。 几百个俯卧撑 简直无法想象，你知道 我一个都做不了。 我撸铁了一年之后把背部力量练下来以后，能勉强一口气做20个俯卧撑已经是极限了，你知道吗？就已经那种就面红耳赤无法见人，她几百个，而且刚刚给我展示是那种窄距的 夹臂， 对， 夹臂俯卧撑几百个， 就纯靠三头的力量的。 天哪，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武学世家的 对，小时候有学过一点武术是真的。 你为什么、 还学过武术？ 对，你为什么会想到说我要去练这种力量？因为你现在才刚刚20。 嗯，小时候没想那么多。 你人生都经历了什么？ 就是因为在同一个班上其实都是跟男生在一起比较多、 嗯、 然后男生做什么我就是跟着一样的做，不会因为跳舞这件事情不能把自己当成女生、 嗯、 因为如果太把自己当女生其实就会唯唯诺诺，哎呀这个不能做，哎呀这个也不能做。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跟男生一样的态度，其实你跳的出来的东西会让大家更有感染力。 所以你当时在练 popping 的时候身边都是男生、 嗯、 他们能做一些很力量的东西，你觉得自己无法企及的话你就回家自己去苦练。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学跳舞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是在舞房里度过的。对、嗯、 所以啊他刚刚给我们展示那个夹臂的俯卧撑， 嗯， 就不是常人能够企及的，那个对力量要求很高。以及接下来我们要现场展示给你的粉丝看一件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事情， 跳动的胸肌、 啊、跳动的胸肌知道吗？就是我们先科普一下， 说起来感觉很奇怪。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先要科普一下，这里面是有科学的这个依据在的、 嗯、 就是胸肌这两块肌肉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为什么男生的胸肌会显得比较明显，是因为就人体构造的关系，他们没有那么厚的一层脂肪。 嗯， 因为女生会有胸部这样一层脂肪，所以没有女生会展示说啊我的胸肌有多么强大 怎样。对， 但是雨欣因为通过前期自己的努力，她的胸肌真的会调动，对于女生来说太难了。啊，佳妮， 让我 Please, 这个幸运的机会 给 我吗？ 对， 今天不要敲我的门哦。 来吧， 这真的是粉丝福利时间，我来帮你们 来给一个特写， 这个 胸肌在哪？ 这个很厉害， 我的咸猪， 很少有女生可以把胸肌这一块肌肉练得这么好，真的是我没有见过，就是我的健身教练，女的健身教练都没有人这样的，真的。 我们严肃一点，我们是展示学术的这个胸肌，来。 就是我就说，就是平常可能练 pop 嘛，就是 freestyle 是 popping 里面的一个基础动作，然后他 pop 的时候，那其实我就是这里会有一块小胸肌会弹起来， 哇， 对会有， 大概会弹出鸽子蛋大小， 跟你们这样 讲 述一下， 在 这个地方， 哎，这是肩，对对对，这里， 哇， 对， 感觉这 会有 第二颗心脏一样， 感觉弹一下就弹出了一颗鸡蛋， 对。 佳妮，不要再回味了，快滚烂！ 我有点懵。 雨伞都说放开雨欣，让我来，不要碰他。 感觉做这个动作， 不，这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你的力量，就是女生为什么很少有跳街舞，尤其是 popping 这个舞种，很少跳得非常好，就是因为缺乏力量这一块。 但其实。最近因为也有很多这样的节目嘛，然后觉得看到蛮多的女 popper 的，在我以前跳的时候，其实跳 popping 的女生很少。 对对对，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跳 popping 呢？ 就觉得 自己喜欢，很酷。 对，第一觉得酷，第二觉得女生很少跳，我就是想，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爵士不太适合我。 因为你从小就是比较男孩子气那种类型嘛。 对，但我性格其实又没有说很像男孩子的性格。 其实你还挺细腻的，就是说起什么你就很容易害羞。 对对对。 很女生，对。 是，然后反正后来选择这个舞种也是觉得说女生跳的少，那我就尝试一下，我就觉得想突破一下。 太棒了，这个你的粉丝们今天很多，你的粉丝也是表示说看到了不一样的你， 看到了全能。 他们都在问说还有多少事情是他们不知道的，还有吗？还有没有表露出来的你的技能吗？ 技能吗？我会眨眼。 眨眼 有什么了不起？ 眨眼那很特别了，但是这个、我怀疑这个会结成一个黑，就是黑图，因为很丑，我做 表情包。 对，因为我是单边眨眼，然后可以快速的眨，然后右边的眼睛是睁开的。 就是左眼是快门，单边快门，这必须要展示了。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洋娃娃，他们就可以眨眼嘛，然后我就学习。小时候我看，挺可爱的。但是我今天就是在镜子面前试了一下，但发现真的有点吓人。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好奇的宝宝，就是你看别人会的，然后不一定是人哦，洋娃娃会的我也要会，男孩子会的 我要会。 然后自己就胡练，就没有人教你，没有人指导，自己练就练成了， 就乱来，反正哦，还哇，你说到这个，我发现我有很多的特技。 先把这个眨眼这个特技，来， 展示一下， 预备，屏气凝神。天哪！ 哦，绝对是飞虎。 天哪！我 是不是很吓人？ 我已经找不着，就是 哇，好吓人！我看到了。 真的，粉丝们，你们都截好图了吗？这是一个剧图，然后你们在对对对，在什么微博呀，在应援的时候，就是 这个表情包就可以出现了。 先pick我的雨欣姐姐，如果pick的话，那小眼睛就会眨你们呢。太可爱了，这是你自己下练的一个功夫。然后还有呢，你刚刚说有看到其他的， 还有就是我的手指关节它可以动，不是，就是这根筋它可以来回跑 啊。 我觉得可能需要特写那种， 可以有特写，没问题， 可以吗？ 可以有特写吗？导 是手指的特写， 你可以离镜头稍微近一点。 刚刚有 怎么离镜？ OK， 你就往镜头那边 去。就这样吗？ 你用这个镜头，对，用你旁边这个，对，你可以离他更近一点， 离他更近一点。 对， 刚刚还有粉丝朋友在问导播老师是男是女，告诉你是女生， 男生女生都有，你们想要哪位？看到了，在跑。 哇 哦！天哪， 看到了吗？ 我 奇怪， 我只有这个第二个关节可以动，我的第二个关节是可以跑的，但是没有办法像他这样一起在跑。你看， 哇 哦！但是他是全部都在跑。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今天我第一次展现这样的特技， 就可以就是 好奇怪， 你可以进那种就什么奇人异事的那种环节当中。 对对对。然后 告诉你女团偶像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真的，对，就是你们团队其他成员都像你一样吗？ 没有吧？ 他们都其实就是很女生的那种女团，就是很美美的那种感觉，但是也蛮搞笑的。 所以你们私下里会经常玩一些什么？ 玩一些什么 笑啊，或者说， 就比如说一起看视频啊，一起分享就是近况之类的。 你这种技能完全可以发抖音啊，你可能会成为抖音 的人。哦，真的吗？我没以前没有那个过。 对，你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可以再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哦。 就抖音很吸粉的，可以试一下。 我发现，我突然想到好多特技。 来 啊，真的吗？ 介绍一下， 这个一般很多人都会，就是这样，这骨头可以这样 啊， 就做 wave 啊。 天哪！不会，这是 不会， 大拇指的第二个关节，很少人会动。 啊！哎呦，我的手已经残了。 对，天哪，抽筋了。 抽筋。 哦，我看镜头里的我好奇怪。 没有，就很就有特异功能。 对，我又想到一个。 哇， 太多了。 继续， 像是一个假的手。 不要停！ 就是这样的，你看啊，我的这个肩它可以动，不是肩台，是肩的这里有一块小肌肉可以动。 这叫斜方肌。 哦，真的吗？哦， 对， 我不太知道，不好意思，它是那个。姐姐，你可以动吗？ 当然不会。 你看啊，我也不知道我动不了，我看一下镜头里这样的。 哎，这是斜方肌在动哎。 我们要动，只能整个肩膀动。 对啊， 很难，就只 有 那一块动。 对， 这是肌肉控制到一定境界。 对，首先你得有肌肉，这是前提。 对对啊，动。 因为肌肉是可以被控制的，但是脂肪是不能被控制的。 哦， 对。 我觉得今天我很奇怪。 不，你真的太厉害了！他的斜方肌也会动，你就告诉我全身上下哪儿你是不会动的？ 头发可以甩呀，甩。 头发吧。 其他耳朵会动吗？ 耳朵会。 哇！ 因为以前我是怎么练？我发现我 又练，你在哪？你每天都练习多少东西？ 你练舞的时间够吗？ 就我朋友，我发现他，哎，他怎么这样扯头皮？他说我的头皮可以这样动，他就这样扯头皮。我发现，哎，好像是可以。然后我就自己这样扯啊扯，然后就自己这样提眉，提着提耳朵就会动了。 那你来展示一下。就是通常就是耳朵动这个其实不算太就罕见，不是很罕见。 对对对，不是很罕见。 但是一般大家都会把这个耳朵会动这个事情拿来当一个特技展示。 对。 但是你今天耳朵会动这个事情是已经 是众多特技中的一个了 而已。对。 还有人说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跟着学，结果学成了买家秀？ 有啊，我们都是买家秀。 我们都是买家秀。总结得很棒。 今天很开心，聊了很多虽然跟音乐没什么关系的事情， 跟运动有关， 但是还剩一首歌，还剩就是你。 是， 就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节目当中看出，雨昕她虽然是一个女团成员，但是偶像包袱在今天潮流梦工厂全部都甩没了。她今天出门的时候，可能体重会轻掉大概10斤左右， 包裹扔掉。 对，就像你教我们那个动作一样。然后接下来呢，还剩一首EP 当中的歌叫就是你。 是， 就是你。 这首歌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吗？ 其实这是一首田丰的歌曲。然后我也是 终于要看到少女的一面了。 对，我在演唱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抬起自己最大的那个笑容，然后想 拳击上提， 拳击， 对，然后让自己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感觉。然后当时我唱的时候，真的就是把这个录音的时候的那个麦想成了一个人，我说我这样对着唱 是谁？ 没有固定的人。对， 这是我今天访谈的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没有帮你们套出那个人所在。但是又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们都有可能成为那个人。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唱给粉丝的。对，其实就是想表达啊，唱看会不会有那种就是稍微微笑着唱着的感觉，好像个鸡蛋了，对，就是唱着比较甜的感觉，然后也希望粉丝能够喜欢这首歌。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送给粉丝的歌，就是你。 来。 我只想要和你和你和你做准备就跳进爱里面，你的微笑那么甜，坏心情击溃灰飞烟灭，幻想中的那个他竟然真的出现。 Oh yeah， 就是你，哈尼哈尼哈尼，就只 是送给粉丝的歌，就是你。很多粉丝都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跟着一起背歌词，所以粉丝他们已经提前已经预听到了这张 EP。 对，其实都有之前有发行过，但是实体的 EP 会在七月中旬发行。 好的，也期待你的好成绩。 好的。 所以这四首歌确实风格都很不一样，但是我刚刚私下里也在讲说，唱甜甜的歌的时候依然很有 帅气的感觉， 你会保护大家的感觉。 对。 而你声线真的很像萧亚轩，真的很像，就是你真的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那一代的时代的一个冉冉巨星。 哇，不敢当， 有可能， 真的， 对对对，而且有很多特技，关键是、 特技真的很特别，我今天发现 艺不压身，艺多不压身，对对。但是我们刚刚在讲说这首歌算是这四张就是四首 EP 歌曲里面最甜的一个风格了，但这是你人生当中 hold 过最甜的歌吗？ 不是， 还有更甜的， 更甜的是 什么？ 就是是我们就是 Lady Beast 的第一张 EP， 就是里面其实风格应该都是蛮甜的。然后我觉得最甜的应该是棒棒吧， 棒棒，听上去就很甜， 棒棒。 所以那个舞加那个歌都是很甜的， 很甜。 来吧，还等什么呢？ 那我就在这跳吧。 好呀， 因为他其实就是手部动作比较多。 好呀，就我发现就是少女型的人都会喜欢跳手指舞，是这样那样的。抖音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小姐姐呀，对。但是不是你们这种大女孩，然后真正会跳舞的女生可能会不太习惯，觉得说还手指舞。 我觉得女生会跳出反差萌。 但是因为团队嘛，所以必须要有些平衡和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正是因为我做了团队，我才知道。就是要学习更多的风格，然后怎么样跟团队能够更好的相处，然后其实我们团队是很团结然后很和谐的，然后像这张 EP 他们也有一直帮我宣传啊什么的，我还就是很感谢他们。 好，来吧，那就用一首棒棒来回馈你的团员吧， 还有我们的粉丝。 好，那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那我要可能要微笑着唱了。 当然，拳击上 提起拳击， 提到 准备好了吗？ 哇，今天真的好多特技 突破。 五六七走，棒棒，想念随时讲棒棒，新年是热闹棒棒，冒泡的幻想棒棒。 天才很酷哎， 就是依然很酷啊， 天才很酷哎， 就是依然是那种我来保护你的状态啊。 那今天这个衣服比较大， 大姐大， 但我如果穿粉色，其实就可能就比较甜。 你因为你皮肤白，所以其实你 真的吗？ 我 皮肤白吗？ 难道是 好高的评价？ 好吗？至少我这么看你，我觉得你还挺白的， 是 因为你要 hold 这个发色嘛，就肤色太如果不够白的话，其实也很难 hold 住这个发色。 对， 所以我无法想象你穿就是那种校园风的那种白 小裙子吗？ 不是裙子，但是粉色的衣服， 制服粉 色 的 衣服是 OK 的。但是你如果穿那种制服裙的话， 会有点违和。 还没有，但节目里面有一期穿过裙子。 下一步最近在推这个 EP 嘛，下一步有一些什么新的计划吗？之后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规划？ 其实就是在像刚刚说的七月中旬会有实体的 EP 发行，包括在八月中旬也会有在上海的签售会，到时候是有表演的。 可以期待一下。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蜜蜂少女队的第三部网大也会上映，然后 网络大电影。哦，对不起，请不要用缩写，我觉得老年人有点听不太懂。网络大电影。 对，然后前期也有幸参演过那个《爱情公寓》的电影。 哇，《爱情公寓》他们要来上我们的节目，之后他们的发行方可能会来上我们的节目。 哇，太好了！对， 如果到时候你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来。 好，那我如果有这个机会，没有，已经很荣幸拍这个电影了。然后就是 你在其中饰演什么角色？可以跟他 跟音乐有关，只能透露这一点。 OK， 但不知道镜头可能会扫到几秒这种，我估计 这个没关系，我觉得都是一种体验嘛。对你来说，之后想过往就是演员方面去多多发展或者尝试吗？ 当然会有，就是有合适的机会，肯定是想涉及各个领域的。 有最想饰演的角色吗？ 女警之类的， 女警， 那武侠片那种。 我想在港台片的那种 武打片那种， 好帅好帅的。 为什么是武侠片？然后举一把枪是什么意思？ 就是像 穿越 吗？战狼啊，就是那种里面那种武打片， 就 武打 那种 动作片， 你想要演的。 反正就是武打的角色，对对对， 可以期待。 对不起，我把战狼跟红海行动串在一起。好啊，谢谢雨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也期待你的一张 EP 可以获得好成绩。这张 好的， 我们目前手上拿到的是一个。 还不是正式版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嗯，好吧，希望你的这个四首歌可以得到更多广泛的认可和喜爱。那也感谢各位来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 谢谢。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节目是活力牛街课。 嗯， 在节目正式结束之前，我们的福利还要继续跟大家讲到的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有机会可以获得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票两张，演出时间是8月1号到12号，在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是来自加拿大的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和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来打造的一个舞台作品，可以实现一个沉浸式的多媒体舞台，让各位感觉是身如其境啊！当然呢，也会带你重回到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哇哦！除此之外呢，球迷朋友们也有福利啦。我们观众们朋友这个节目的球友可以不仅能跟我们一起看球说球，最主要的是还能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就是绝配啊。在6月14号到7月15号世界杯期间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你看听我们念完广告、 嗯、 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因为节目的最后要送到的是雨欣这张 EP 当中的 Hot Party 的 MV，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送给大家。再次感谢雨欣， 谢谢 所有支持我们直播的各位。稍后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佳妮。 Hot Party 送给你们。 如果再想念，麻烦就请别见外。听见我的心砰砰。